喂政治好醜惡㗎喎、啊。欸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㗎。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面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剛才休息的時候看看留言，很多謝聽眾就一路課金支持我們，希望大家不要停繼續。有位 Albert 的聽眾就話，因為見到阿 Lance 喺度咧，就捐咗10 euro 喎。 我多謝喎， 一筆咁啊，10歐羅喎。 咁啊 ，Albert 優咧，你就記住啦 ，Lance 咧就會喺呢個新一年就開呢個新節目嘅。咁就希望你每一次阿 Lance 做節目嗰陣時咧，都可以咧繼續支持阿 Lance 咁啊最好啦。好 咁咧就之前我哋都講過噶啦，呢個新節目個定位咧，我哋希望咧係揾多啲新嘅面孔。 是啦，素人多啲。 是啦，咁就係培養佢哋喺新媒體裏面嘅嗰個能力。 嗯， 希望可以係搵一啲將來呀、有志於社運又好選舉又好嘅生力軍。咁啊范國威啊你認識嘅、即係後生嗰代呢。 介紹啊。 係啦。 介紹俾我啦。 傾下。 咁最重要就係好似變成一個 peers 啊。 嗯。 即係呢班人。 我自己係一個團體。 自己係一班朋友咁樣呢。咁就可以呢一齊可以去諗一啲嘢做一啲嘢咁。 嗯。 咁而我哋亦都可以發動我哋嘅觀眾啊、支持者啊去幫手啊。 其實我要買個廣告。 後援會啊、義工組織啊咁。 其實我將會喺即係自己地區屯門咁啊，會有三次起碼即係畫，唔知阿范國威就你畫豬仔啦。 係， 係喎， 我都畫豬仔。 范國威嗰個野豬，哎呀，唔記得咗俾阿監製 upload 上去添。 哦，我以為你就咁擺上 Facebook 諗住試下。 咁咧就兩款嘅喎，你有。 係啊， 幾時有得攞先？你嗰度 加豬野豬星期五。 但你知唔知日本嚟講咧，嗰個團咧就係野豬咁。 係就係野豬，我今次去日本睇好多。 所以佢嗰啲嘅郵政局出嗰啲嘅 postcard 咧， 都係用團。 係用野豬㗎。係 啊。 係唔係家豬嚟㗎？ 我係揾唔到任何一隻家豬。 兩隻牙㗎，即係啊。 笑笑口。 即係啊，689要屠殺嗰啲嚟㗎係。 好 Q 㗎 個嘴長啲尖啲嘅就個身有斑嘅係咪 好得意嘅豬仔野豬仔先有斑大嘅野豬成 我喺德國有一次落山見到野豬媽帶住兩隻野豬仔 好得意㗎 係呀咁行過咁我望下佢望住我 佢哋出巡或者佢哋即係一齊真係一個家庭咁出㗎出門㗎唔會你好少見到獨立嘅野豬 好少好少㗎 好少 㗎係呀係成個 family 咁出動㗎係呀咁就兩款係咪家豬加野豬。 家豬加野豬。 嗯。 我鍾意野豬嗰款。 你鍾意野豬係咪 係呀。 好。 咁幾時開始畫你 啊我畫緊㗎喇喎。 而家邊度 喺邊度先喺街站你邊度。 喺地區全個新界東嘅上水粉嶺沙田馬鞍山將軍澳西貢。 嘩嘩犀利齊晒。 40幾個站啊而家先完成咗20個咗20幾個未去。 犀利犀利。 係好驚人。 我估你係呢個香港畫呢個可憐動物。 真係 手屈一指嘅真係。 唔好咁講不過都畫咗十幾年啦竟然轉眼係。 一年畫咗幾多張 嗱師傅係幾複雜嗱龍年大鑊好多啦。 哇死啦。 大佬即係畫龍蘇都畫過牛。 鼠年就簡單啦。 可能呢你畫到200-300張呢已經好難得啦。咁但係如果今年畫豬呢我相信畫1000張係可以嘅。上年畫狗呢因為款款都唔同呢可能大約係800至1000。 哇都咁多。 同埋自己俾啲人講俾狗養你喎。 我見過啲俾電話一望你又要你畫 係啊最有趣其實係有人九年上年呢係即係抱住隻即係佢自己嘅寶貝狗嚟。 希望落嚟。 我即係幫佢現場寫生咁都有。 我做咗聽眾咪喺個手機嗰度俾張相你畫。 喺維園喎。 喺維園嘛係啊。咁你幾日你喺邊度畫你 我都係屯門啦喺呢一個我知 Facebook 話俾大家知起碼3日起碼最少。 係咪 係啦。 咁可能大家比拼下喎。Lens 嗰啲畫得好。 我切磋。 我快手嘅有嗰啲畫。 其實我都識畫㗎我。真人不露相啊其實。 我之後你會喺。 我真正身份係畫家嚟嘅其實。 你唔係一個研究生。係一個畫家。 係咪你喺新 年。你係咪點解係咪擺個鏡頭喺上面咁影住啊係咪咁樣畫 唔使㗎我。 唔使 㗎我呢啲叫做 禅画， 禅画， 嗱呢个我画噶， 一笔画，系系啊系啊，哇，好有 嗱呢个我画噶 呢个咩字啊？ 呢个系仙崖，系嗰个日本，其实系日本嘅一张禅画。 诶，我中意 复制品嚟嘅， 我中意呢简笔画， 系啊， 简单啲 嘅画咧就越难画，所以即系就算画中国山水画，有啲。即係發明一啲一筆畫。 咁我想問下，我可唔可以要求你幫我畫一張呢？ 畫乜嘢呢？ 就是野豬撞死一隻狼。 野豬撞狼。好喎、啊、呢、這個。 可以。你知唔知我幾年前羊年啊，應該係四五年前，我咪畫咗一幅叫做懸崖區狼圖。就是一隻羊爸爸就撞咗隻羊，唔係撞咗隻狼係落懸崖㗎，真係我搵返出嚟俾你啊。咁我捐咗去俾另外一個新媒體去籌款㗎，真係。 是喎、啊、這個諗好喎、啊、 可以畫這個。 是啊。 可以啊。 又或者是這個三隻小野豬將這個狼擁咗入去監獄。 唔係野豬應該是鏟起咗佢吉佢入去監獄。 是啦、啊、即係好像個鏟泥車咁樣鏟起咗佢之後就準備放落去一個籠裏面。 不隻狼咁樣係。 不隻狼落去監獄嗰度。咁、我相信這個是香港人最希望農曆新年之後可以實現嘅嘢。 好，做下創作先。 係啦，咁啊，講翻今日就係阿曾蔭權出獄啦，咁樣。咁之前記者又問我，《蘋果日報》記者問我，咁就做咗個訪問。咁我自己都回應，其實我話最重要係四個字嘅啫。就係一視同仁。即係曾蔭權 pay the price。佢已經為佢自己做咗嘅嘢係付出不成比例嘅代價。但係梁振英係竟然為佢自己做過嘅嘢唔需要付出代價之餘。繼續是做國家領導人， 逍遙法外之 逍遙法外，跟住令到律政司民望崩潰，成個特區政府俾佢拖累， 陪葬啊！直情 陪葬， 大佬。 同埋最重要係咩？呢個係一個相當惡劣嘅先例，就係你只要夠左，政治正確，緊隨北京嘅路線，你做咗幾大嘅壞事，個黨都會保你。呢個就係習近平治下嘅所謂反貪，你睇到咩事啦？是嗎？大陸佬我唔識啦，嗰啲徐才厚、郭伯雄，真貪定假貪？香港梁振英大家識啦啩？係嗎？究竟梁振英貪定曾蔭權貪？大家一目了然，一睇已經好清楚啦。一個袋咗五千萬，如果你話冇造成行賄，咁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咧？曾蔭權中嘅都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喎、 啊，漏報利益啊， 就是、因為冇申報喎、啊。咁點解？梁振英冇申報，同樣性質嘅嘢， 落埋袋添五千萬。 你只要一查行政會議嘅會議記錄，一睇就已經知道啦。點解查四年咧？你問 同埋曾蔭權嗰個係傾緊租約啫嘛， 未收到 利益㗎，就咪 呢個袋咗啦，已經係 五千萬袋落袋啦。 我係好勞氣啊！我而家每次或者差唔多成日落街畫年畫寫揮春，間唔中就有人走埋嚟㗎啦。誒唔該幫我寫幅梁振英咩產啦、林鄭咩街啦，就係咁啊，寫揮春啊，喂，搞呢個咪而家香港嘅政治現實咯咁樣。我哋講啊，佢哋透過嗰啲咁嘅場口係去發泄。 嗱，我覺得講咁樣就寫出嚟咧，就冇乜文化。 係嘛？ 應該就咁叫振英冚家產嚟齊中暑，係嘛？係呢個月娥祠堂就多交魚， 咁啊， 咁咪有啲文采咯，係嘛？好似阿蕭生作噶係嘛？ 好似係嗰度， 係咁犀利。 係佢 唐伯虎點 啊？我有睇，我記得係啊， 隊穿牆嘛，係咯，係嘛？ 對聯隊穿牆。 即係大家要諗啲文采，我哋啲聽眾咧咁多文學高手， 好創作下都喎。我哋係創作畫， 就係、是、將呢個獨我同振英冚咗落去。 就攞翻個 post 叫啲聽眾集體創作嚟畫咪得咯。我同機會畫咪得，同機會畫 得喎。 好嘛，開個 post。 嗰陣時我嗰個咩 羊 年咩驅狼三狼唔係三羊驅狼圖都係公開地喺網上面徵集嗰個畫名㗎，都係。 好 喎，有得做啊，有得做啊，係。 好啊。 咁啊，我哋有個寫揮春嘅活動嘅，就已經額滿咗㗎啦。 都滿咗啦， 係 滿咗額啦，一日 係嘛？ 咁咧就阿 Gary 會嚟教大家畫野豬，家豬， 野豬家豬 係啦。咁就阿陳仁啟就會同大家講佢書法，佢有啲貼喺度俾大家跟。 哇，好嘢！ 咁我哋嗰啲書法嗰啲揮春嗰啲紙咧就好靚嘅，係灑金嘅紅酸紙嚟嘅，係啦。即係唔係同街邊嗰啲係完全唔同嘅。 貴 㗎。係墨都好靚 嘅。係咪我最近去買紙筆墨砚嗰啲補充呢個物資呢係好多人買呢啲紙㗎。 灑金酸紙。 係呀係呀。 因為佢寫出嚟嘅揮春係好靚。 好靚㗎。我哋做緊啲好傳統嘅中國文化實踐㗎其實。 同埋我貼喺屋企成年都唔甩色㗎其實。 好金嘅添嗰啲仲係。 好金嘅仲係呀。 喺美學上面啊真係㗎。紅底黑字灑金。 是好靚嘅。 係啦，咁就我自己亦都準備咗一啲年畫，不過勾線嘅， 勾線嘅年畫， 就大家填色嘅啫。 哦， 好有趣嘅，係嗰啲木黑板畫嘅年畫嚟嘅。咁咧就嗱，講翻呢個曾蔭權出獄咧，我覺得其實傳媒對佢咧都算係即係。可能有梁振英影襯 啊！啊，絕對係 輕手係嘛？ 絕對係。你睇睇今時今日嘅特首，你會知道真係突然之間唔同咗。 喂，同埋我覺得唔單止個樣，同埋佢所講嘅嘢嘅內容 啊，直情佢遭受到唔公平嘅對待。 係因為即係同樣地，頭先我哋講過，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咧，其實是一個普通法嘅罪行。 嗯， 同。防賄條例好唔同嘅、 嗯、 防賄條例就係刑事罪行寫得好清楚嘅個、definition 係好清楚嘅。咁所以呢佢個舉證門檻係好高嘅、 嗯。 即係你差唔多好似要即係陳奕迅個老豆陳舊大咁。 全都認晒影晒相收錢嗰下先認。 有埋動作 數錢 證據確鑿係。 同埋你 deliver 嘅嘢好清楚嘅。即係我畀錢你 你度袋。 你袋咗之後你要 deliver 嗰樣嘢、 嗯、 都好清楚嘅。咁但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呢就、 嗯、 就算你冇 deliver 呢都中嘅。 好、嗯、闊。 係啦。好闊嘅。咁中過嘅就有啊陳介南啦、 嗯 曾蔭權啦。咁梁振英我完全諗唔到一個任何嘅理由。 中唔到。 佢呢單嘢裏面、 嗯、 如果佢發出去俾任何一個獨立嘅法律意見返嚟、 嗯、 而係話佢唔中嘅呢我打死我都唔信、 嗯。 所以 that's why 佢唔發出去係有原因嘅。 一發出去死緊 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知道起訴曾蔭權嘅內情咧、嗯，我相信你係會更加會體現到曾蔭權所講嘅憤怒、 嗯、 今日出嚟。 係，佢有講，記者問佢， 但係佢話咧高啦，我已經放放下 啦。佢今日表達出嚟，其實好似一個即係 舒懷，我覺得好似 舒懷啦，好似個教徒即係喺個好痛苦嘅過程裏面 forgive 得到呢個寬恕，放下咗仇恨，重新地咧希望去尋找翻一句話退休之後嘅平靜生活。 嗯 同太太傾偈， 佢就冇任何嚟 受翻一杯咖啡，就係佢出獄之後最想做嘅嘢咁樣。 唔、嗯、我所知道嘅起訴嘅過程係咁，啱啱好同梁振英調翻轉。 嗯 嗯，律政司裏面覺得 no case。 嗯， 但係袁國強堅持要將個 case 發去英國， 係咪三次啊？前後 三次， 一次又一次， 係攞到有攞到有 merit， 有一個法律意見翻嚟話有 merit， 即係有 case。 嗯。 咁然後就上去要求北京支持起訴，係咁樣嘅成個過程。咁你諗下，相對於今日嗱，當然我就話一視同仁就咁嘅意思啦。 係啦， 如果你用咁嚴謹嘅標準去審視公職人員咧，你可以講係呢個係新常規。咁我就要求呢個新常規。是應用在所有的特首身上。 我跟他說法治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那個檢控、提控、調查的過程都應該是要劃一標準。 馬道立在昨天的法律年度說得很清楚，他說起訴這一部分不關司法機構的事。 嗯。 即是他們司法機構的法庭是不考慮政治。 嗯。 他的 hidden message 是什麼呢？其實就是起訴那一 part， 就是關乎政治。 嗯，讲过啦。 嚟到我嗰度，我哋唔考虑政治，我只系跟法律去判嘅啫。 嗯， 而家法治唔系净系法庭啊，法庭即系法治嘅最后一步咋。 嗯， 系个律政司嗰个把关个守门人啊嘛。 嗯， 就算你而家咁样，我哋系冇办法民事市民可以起诉到梁振英噶。 嗯， 系嘛？如果你政府堅持唔起訴嘅話，不惜任何政治代價。你睇到今次嘅民意調查啦，喺外國一定斬咗律政司嘅頭出嚟啦。 嗯， 香港係唔需要啊嘛， 放埋假添啦，唔使假啫。 因為只要呢個係中央要保嘅人， 嗯， 就不惜犧牲成個特區 嘅民望， 去保住呢條咁嘅契弟。仲要呢條契弟出嚟繼續喺度講野豬， 即 係你係咪眼火爆啊？你話真係， 界非常之高昂嘅大佬真係。 值唔值得為咗一個咁樣嘅契弟，共產黨覺得值得？點解？因為佢正正係要俾香港人睇到，只要你緊隨我路線，就算你點錯都好，我都會保你。 即係點人渣都 黐。你要做我契弟，我就保你。 只要你係奴才，我就保你。 乜都得， 係咪？只要你有個疑心，冇全面落實準確執行我嘅政策，我就少少事都要打死你。呢個就係曾蔭權案同梁振英案並列，大家睇到嘅效果啦。呢個亦都係共產黨刻意做出嚟嘅一個 政治後果。 所以以後啲正直嘅人有依歸佢唔會入。 將來香港好簡單嘅啫，你睇到嘅劣幣驅逐良幣，將來就係契弟當道，廉政公署變成東廠，律政司變成太監，然後建制派變成奴才，係全部一路褪，然後警察以權謀私，係咪全部一路褪嘅？你睇到點解？因為越冇底線越壞嘅人，越得到多嘛。商人你就算李嘉誠都鬥唔過嗰啲民企央企嗰啲契弟， 要走啦啲嘢。 點解？因為李嘉誠都係一個香港人，有啲嘢佢都做唔出，咪走囉。 撤資 根本而家香港佔佢集團聽十幾%咋嘛，係咪佢主要嘅創投係喺海外嘛，以色列啊、歐洲啊、英國啊、科技公司啊、生物科技等等呢啲咁嘅嘢。好啦，你到一個地步係咩呢？將來取代李嘉誠嘅商人會係咩人呢？大家有冇諗過？就係王偉、順豐集團、華為、 海航啦、 海航係咪？你而家香港航空啊， 出咗事啦！ 謝偉俊話一朝天子一朝臣， 跳曬船咯，班友 係咪買咗啟德用地咁多？究竟嗰個公司係邊個控制嘅？喂，我起碼我都知道百佳有魷魚賣，話係雪魚，我都識得鬧李嘉誠啦。而家我買咗香港航空嗰啲， 咁點算咧？ 嗰啲平價飛嗰啲，點退？我仲擔心究竟復活節可唔可以出發嗰陣時候，我鬧邊個？你問我， 唔知邊度咧？人走曬啦， 係咪？當三聯 ban 咗嗰本書唔俾我出嗰陣時候， 揾邊個咧？ 我揾邊個去鬧咧？陳萬紅又唔係啦， 冇啦， 係咪？全部呢啲係我叫做 faceless 嘅一個叫做黨嘅系統嘅啫。你連媽都唔知媽邊個？咁你諗下， 冇得問責， 你仲問邊個責？ 咁即係領展一樣嘅領展，揾邊個？揾邊個問咧？ 跟住嗰啲政客係咩啊？就係、是、示範咗梁振英之後啦，到而家六七七七都係，越 blunt。月亮劍嗰啲，上面中央越中意 咪何君瑤多幾件啦。 係啦，即係話搜查官仲要咩呢？砸起上嚟啊，越重口味 滴蠟 啊等等， 吊曬喺度， 鞭打啊、落藥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呢，嗰啲係最好啦。所以你咪見到囉，將來唔單止自由倒退嘅嘢，話你成個管治嘅質素將會係呢啲咁嘅奴才契弟，最 ruthless 嘅人，最冇底線嘅人，這個將會在台灣發生，就是韓國瑜這類人，噏得出就噏， 發財 亂叫咁噏，噏完之後不用還的，不用找的，就是這類人了。香港都會是一樣，我覺得你見到的那些高永文啊，是嗎？連這個天主教的這個誰過身之後，天主教主教啊，誰楊 明章過身， 楊明章過身之後是嗎？還要翻閹湯漢 不給你那個姓夏的， 是嗎？所以我就話你去到一個地步，天主教徒有冇出聲？除咗個別嘅組織， 冇啦，邊有啫？正常程序 係啊，正常程序 出唔著。 當大家都已經係身常太習以為常，一步一步嗰陣時咧，就劣幣最終就會驅逐良幣，大家都會覺得係屌啲官係咁撲街㗎啦， 咁㗎啦， 係張建宗係咁廢㗎啦。但係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我哋接受一個咁廢嘅人做政務司司長？點解個民望咁低？個大媽係咪講嘢烏哩單刀係咪又反眼又手指指咁嘅大媽佢做律政司司長？喂大佬，我哋香港國際城市嚟㗎喎，即係墮落到咁嘅地步。 再唔知佢正正係僭建啦，同埋分鐘係欺騙銀行㗎嘛，嗰個貸款㗎嘛。 冇呀，都唔會查㗎話你聽。 佢話未查完，我有份去報警㗎。 報自己警㗎。 警方咋 自己查 完。仲係產當中，不過就極有可能好似你咁講啦，去到最尾就變咗 low case。拖到即係市民唔再關注啦，媒體唔再關注嗰陣時候，突然之間揾個大時大節嘅夜晚走出嚟講， 12點幾啊，11點幾， 我哋查過冇足夠證據，咁就唔做啦。咁 咪即係以前大陸一樣咯，記唔記得沙士嗰陣時候，北京市長孟學龍，咪雷厲風行俾阿胡錦濤斬落嚟嘅，跟住一個美十去咗國家質檢總局 停調， 係啊，調去第二個部門升官咯， 高鐵咪咯一樣啫嘛， 一樣嘅高鐵追尾之後。 嗰條友咪咯， 係咩？孭完之後表面上就話好似問咗責，跟住一位乜美十就調咗去更高級嘅官咯。最大鑊係咩？香港搞到一塌糊塗，係咪？嗰啲中聯辦嗰啲官員個個升官發財，彭清華咪都做廣西省委書記咯。就係咁咯，佢唔會理香港人嘅 對個政府嘅嗰種嘅怨憤，港獨思潮嘅出現， 嗯， 對北京政權嗰種嘅低信任， 嗯， 如果你問問責，共產黨要問責， 嗯， 喂大佬，689要咩？中聯辦主任要咩？張曉明要咩？ 嗯， 黃光亞要咩？但全部都唔使咩？點解？因為佢哋係落實咗極左嘅政策， 嗯， 就算錯都係執行上面嘅偏差，唔係路線有問題，曾蔭權就是路線有問題啦。是不是你搞了一個普選時間表出來，結果就搞了佔中，爆了佔中出來。 他要什麼做鑊金的嘛， 就因為雙普選到普選時間表嘛，如果不是又何來佔中呢？所以變成你的路線有問題的時候，不就是這樣咯，即是以後大家就是叫做殺雞儆猴，你七七七，你想想他上任以來核突說話做到盡，強硬嘢做到盡，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就算不斷咁樣走去得罪香港人，大家只有一個反應，就係已經習以為常，最終選擇就係無可奈何， 就係咁 PK 㗎啦。咁我哋都冇咩好做啦，我哋就政治冷感啦，我哋就匿埋對眼咁就算啦，咁樣即係麻木就成為咗新常態。 係麻木啦，跟住就話香港冇得救啦，港豬論啦，真係港豬啦，變咗野豬囉。不過係咪跟住就咩呀，射落海囉，跟住就呢、這個選舉嗰陣時叫做 選舉嗰陣時咩？ 招土啊！ 招土，點解招自己嘅土？ 我想問下馮檢基去咗邊咧？ 唔見喎，喺個窄巷度喎，而家 係咯， 冇出嚟啦，深水埗好少啦， 係啊， 我唔見啦。 除非阿毛哥嗰度再補選，我諗佢又趌個頭出嚟咯。 係嗎？完全好似銷聲匿跡咁嘅一類人，做完佢要做嘅嘢， 咪交完單咪咩？ 唔係咯， 冇代價噶。 交完單之後冇代價噶。 嗯。 所以我就話越嚟越多呢啲劣質嘅政客。 嗯。 建制派變成奴才，民主派裏面變成呢個永續收穩機，然後你睇羅志光，大佬， 哇！真係挑戰人類極限， 我舉例講佢 嘅，係咪？佢話六十歲就係中年喎， 所以兩位 因為人類嘅命運 一百六十智商，竟然可以講出呢啲説話咁樣，係 人類嘅命壽命去到一百二十歲， 係 六十歲就係即係中年啫，只不過啊， 我計過㗎啦，將來咧就唔使驚衰十一啦。冇十一哥啊， 36啊，要翻 三十六岁， 23岁先至系未成年，23岁之后先至成年， 系 啊，系嘛？ 好开心，我青少年啫， 系、我哋呢啲中青年， 中青年咪咯，唔好讨白啦，叫又叫讨笑啦， 系讨笑啦，继续系。 但系你谂下，就系呢啲就系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无论你以前几聪明几叻都好，你一旦沾染咗嗰种嘅积非成事啊，敢于亮剑啊。因為佢每次呢返去政府裏面呢、即係我啲舊同事話俾我哋聽，就係早討會呢，呢啲敢於亮劍嘅行為呢就會大家集體鼓掌。 哦吓， 即係咩呀， 禁肉酸 呀，好荒誕嘅，係呀， 禁肉酸呀，係 講得好， 肉佢啱呀， 係呀，集嘴班友啱㗎啦，咁樣㗎，係 咁樣呀，嘩大佬恐怖喎，係 即係直情係上曬腦，我成日都話香港一國兩制有很多嘢，你知道共產黨加落嚟要做。曾蔭權嘅年代就係咁啊。 喂，肉麻核突丑陋， 你都知道嗰啲嘢係核突。所以咧，你係做啲唔做啲？ 佢都知半遮面咁做， 或者做到水對對，或者做咗 一孫明陽咁樣。 係啦，做咗就冇人知氣做。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做 大大力咁， 仲要大大聲咁講， 冇得改㗎啦。 仲要話有咁核突，講到咁核突。 大佬，以醜為美啊！而家係。做到咁啊， 然後呢就大家好似戒酒會咁樣，就一班人圍個圈，就叫做 self-congratulation， 自嗨呀，真 係係咪呀，哎呢個CK 好嘢呀，係咪呀， 志光 唔係叫做志光，叫 CK 呀， CK 呀，叫 CK 呀， CK 囉嘛， CK 好嘢呀， 有冇拍埋一膊頭，好嘢 點呀，兩劍 點 學嘢嗰 陣，我突然之間個個後生曬咁樣，成班六十幾歲嘅人都 係 咯。哇！我哋而家真係中年啊！ 連張建宗都話我唔退休住啊！ 點做多 做十年先？ 做多十年都點啊？咁樣。 所以就係你見到，唔係話嗰個人變壞咁簡單，而係成個管治嘅風格，係因為你冇咗個善惡是非啊嘛。警隊咁樣。唔出聲㗎，保安局長。 權力成為春藥。 唔出聲㗎。 咁到而家未解釋喎，未回應。 上次反黑警司都唔出聲啦。係咪唔回應唔出聲咩，冚住佢。然後跟住就話大家批評得警隊多就影響佢哋士氣。 我再同你講肉 跟住再講咗咩，最衰都係佔中。令到佢哋有壓力。 最衰講到。地方爆房。 全部都係諉過於人，全部都係咩呢， 為自己護短。你一路積聚咗呢幾年，梁振英嗰五年到而家呢兩年，七年，你諗下會變成一個乜嘢嘅文化？好嘅人，好人唔出聲，由得你咯。 壞人就上位啦。 我照出糧十幾皮有乜所謂啫？係嘛？做得嘢嘅 AO 一係就申請外調，外調去外國 ETO，即係經貿辦，我都費事喺香港。係咪？再唔係就咩咧？唔出聲，當睇唔到。咪有得你噏咯，明知你噏埋曬咩廢嘢。 有你啦。 咁然後大家咪無可奈何，無可奈何之後，跟住咪心灰意冷咯。其實已經去到慢慢接近心灰意冷嗰一 part 噶啦，我覺得。即係大家冇再嗰個動力去出嚟改變。 我冇咁灰心啊，調翻轉，因為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到燒你自己埋身，你冇得唔出嚟反駁噶嘛。 咪就係嗰種心態咯。總之我冇輸要順風送咪得咯，係嘛？我訂嚟訂去都係訂衫嘅啫，咪得咯。 當然一定係仲有一部分係唔會放棄，係會繼續堅持，但亦都係有一部分確實係。即係心死啊、絕望啊、 算啦 心淡啊、麻木啊、匿埋眼啊、攬梗啊咁樣係。 因為獨裁統治只係一樣嘢嘅啫，其實佢唔係要你激起你嘅反抗， 佢喪失你嘅鬥志。 佢係要你覺得宿命啊， 冇得搞啦， 係認命啊，係唔會改變啊，點做 都大勢㗎啦， 點做都冇辦法改變㗎啦，改變唔到。 第一句就係都係咁㗎啦，咁樣係 聽最多呢啲。 咁當你一認命嗰下咧，其實你 surrender 咧，佢就可以如取如攜。雨傘運動之後，佢就要你認命啫嘛。 冇得搞噶啦。 係啊， 落曬就 咁多重口味嘅嘢出台，咪就係即係搜查官系列咯。 剝曬食。 當你願意凌辱咗咁耐，而你冇辦法反抗啦，你唯有接受咯。 係啊，平時就淨係 harass 你，搞一次結塔塔嘅咁啊，會你都接受咗冇咩聲出，咁啊以後嚇做乜都得。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共業嚟嘅，其實當你選擇沉默嗰陣時咧。當你有得機會發聲，你唔發聲。當你有機會投票去改變，唔好再怨九龍西嗰啲老人。你哋支持建制派嘅好多都係，佢而家咁樣去對付啲老人，係你哋嘅共業嚟嘅。因為你貪嗰啲蛇齋餅種，攞咗人哋嘅福利，攞咗個利益袋咗之後，俾咗一票人啊嘛。 我哋唔係講風涼說話， 唔 係好嚴肅地 呢個係一個權利與利益嘅關係。 你自己嘅行為原來去到最終係會影響到嚇，即係你嘅代議士不能夠為你發言，仲有咧係出賣翻你支持政府去做一啲壞事，而去到最終咧自己係要付出代價。請好深刻地去思考自己嘅行為其實係有代價。 就算建制派一樣啫嘛，啲奴才點解變成奴才派？曾玉成仲喺度講喺度鬧阿林鄭，鬧咩啫？四千幾萬買啊張曉明嘅書法，佢家印捐錢恒大企業，你哋班友食乜嘢㗎？ 係咯，你班友出嚟行，而家咪就叫你還啦，收聲同我。 你收得嗰啲錢，你仲要有型？我要你剝嗰條褲喺個 lift 度屙督屎俾我睇都得啊！係咪食神㗎嘛？好好味。林鄭講得好，講十次俾我聽。如果唔係點代理茅台啊？幾時輪到你代理茅台啊？幾時輪到你代理中港車牌啊？幾時輪到你喺中國海外做非執董啊？係咪？點解唔係我？ 所以林鄭就係借上個禮拜嘅特首答問大會嘅教呢班咁樣嘅保皇 黨，調教係 呢班咁樣嘅奴才派， 調教呢個李慧琪，李慧琪 話俾你聽，陳克勤定聽話就係咁啊。 跟住仲要揼多你一拳。你是契弟啊！ 在今朝的呢個行政會議， 我個人的缺點就是心直口快， 講嘢講直接咗啫。 講嘢講直接得就係唔識 diplomatic 地去批評你。不過你都係一個契弟，呢個係第二次傷害，係嘛？即係嗰啲 me too 三界敵啦 ，me too 嘅第二次傷害。然後你都要無動於衷，繼續去嘿嘿嘿咁啊。所以咪咯，新家園協會嗰啲錢邊個俾噶？鄭榮信點解可以喺新家園協會做副總幹事啊？ 各位保皇黨， 飄飄嚟 啦！而家已經係一九年 啦。唔係恒大家呢個恒基，你又何來新家園協會呢個咁樣嘅副選機器啊？長期買票機器啊？ 一九年噶啦，大家 鄭榮信憑咩要有型啊？你嗰個有型係謝霆鋒一樣，扮吉他係假噶，其實係根本唔係 rock and roll 嚟嘅嗰個係，你嗰個形象係嘛？陳健康嘅形象係假噶，實際上背後就係一個奴才嘛。所以冇分別㗎喎，係咪你今時今日你要有型嘅話，咪俾阿林鄭左一巴刮完，今日再刮右一巴。如果再出嚟覆卓呢， 聽日再兜心口謝威爺表俾我打到佢驚為止， 仲出咁多爹， 仲敢唔敢咁多爹以後係咪仲敢唔敢唔屈服所以我就話呢個呢係你問我今日最大快人心嘅新聞呢就係林鄭再車多佢哋一班 車 即係好多記者唔識問真係嘅，佢唔知道林鄭呢句說話 話中有 話中有話是不是說自己哎我直言啫你看他英文那段說話你就知道大佬串嘴到無論是直情是上次的答案是一早度了他是看完那個紀錄的嘛 下一集的這個 是不 是還要重複說其實是你們批的是你們批准 他今 兩次 他今天是講大話為什麼呢直言即是衝口而出但是所有答問大會裏面的行政長官都要拿著一個藍色的 file 然後呢他的政治助理呢就會呢幫他們呢去估計立法會議員會問什麼問題好啦然後呢就由陳國基特首辦主任去聯絡李慧瓊和陳克勤這些 問這條啦 就有些就交給他問有些就調回轉你想問什麼然後就幫林鄭準備發揮的 答案。是啦但如果大家記得的話呢有什麼可能這個陳海欣陳健康他是處理法文的嘛第一次的嘛因為排次序的嘛他問那條問題關於醫療系統呢林鄭可以即刻 call 返我十年前就做過什麼什麼有一句什麼口號都講得出 打 你不是夾埋 好啦 我不信啦是。 容海欣問什麼林鄭是知的但是林鄭怎麼答容海欣是絕對不知 道的容海欣突著個肚 所以我說第一間就是拿了一些問題來問奴才派拿了一些問題來 看怎麼 答你然後呢就看看怎麼答好了看到容海欣這個這樣的 stupid 覆卓 時間停頓機器呢那就想想 有什麼時間停頓機器 這個你又不知道 我知道你說 過不是我知道 有一個系列呢就是 不是我知道我知道你侄過我說我不知 道是做功課 是他樣呆整個樣呆曬的嘛容海欣任何時間都好像雲遊那樣他樣 子整天都是這樣確實真是 天然外嚟嘅同阿馬國明 唔係扮 嘅同阿馬國明應該結婚就唔係同阿袁眉昌應該咁呢就一早收晒問題之後好多外面嘅人係唔知嘅但我哋我處理過啲問題咁多年好清楚個遊戲點玩然後呢開會其他嗰啲嘢就叫下面嗰啲局就寫答案搵資料擺晒個 file 嗰度佢連邊個問個 order 大口狗都會通知佢嘅邊個問先啊他都知道的其實好啦然後根本成場是一個 show 來的那為什麼對家會一個 show 裡面車你一巴呢 他就不知道嘛 肯定是在過去一些政策裡面 是對林鄭講一套做一套勒索他特別是新聞黨一定是葉劉做過這些事 葉劉是很懂得跳草裙舞的 yes 做很多這些 整個建制派以往最懂跳草裙舞呢就是陳婉嫻陳婉嫻退休就在煲胎年代陳婉嫻最懂跳 要為勞工了 是啦咁而家就變咗另外一個啦就係掃把爺衣草裙舞啦 爆恐怖 爺衣啊 即係掃把頭恐怖 我哋俾咩位置添我個頭啫 因為下面嗰度 混咗咁恐怖 啊爺同乜嘢有性 咁佢就一定係呢就係借呢個時間停頓呢條問題呢 我借佢嚟上 就去兜心口嚼新聞台。 記住啊呢個問題是第二條問題嚟。 第二條問題。 第二條 問題。你一定係搵個助手翻查晒過去喺財政預算案嗰個投票記錄睇好晒之後就話扮無知。喂係你哋支持過㗎喎。你睇佢好冇嗰個 acting 嗰個方法你已經知啦。即係話哎呀 Lens, 嘩你好靚仔喎今日。 係咩 即係我嗰度咁浮誇。你就知道我串緊你㗎喇嘛喺度。 重複。 跟住成場戲就係要兜巴揼兜巴刮發圍。你佢咪佢刮嗰下係咪預咗佢發圍 呀 佢係預咗佢會覆卓㗎其實係。 你係分頭㗎度定呢句 係咪 好重嘅呢一巴係。 因為係令到佢成個見奴才派出醜於人前㗎嘛。好啦到佢哋反彈之後今日呢一巴我絕對唔相信佢是 by chance 咁樣講出嚟 又係度定嘅。 你只要睇佢英文個講法認知係咪即係我令到你唔舒服因為我講嘢呢就唔夠公關其實係。 但是不代表你地班友不是契弟。 講的方法就 我是再 repeat 一次 講得 是用另外一個方法告訴香港人聽這班是契弟。是嗎他的意思就是這樣。所以我就說最終究竟這班契弟會不會起到他飛腳 當然不會。 很簡單而已，陳茂波的預算案來了。 差不多他 guarantee 是不會。 過硬啦，你為什麼不 硬你啊，即是林鄭現在說的這件事是對 方。所以你們要做的事很簡單，全力將建制派這些核突東西在社區裡面宣傳。 欸，我們應該出橫額 成功爭取 了。民主派就是其中一個可以迫使政府去撤回這個。 你將那些樓仔成功爭取提高老人綜援到65歲啊。是不是他們成功爭取嗎？ 打他們名字出來，新東呢就放新東的。 你這個好像朱議政有份投贊成票的喎，那三件。 不會燒埋 他們。燒埋他們，我燒不燒？ 不緊要啦， 燒 很多 喎。 不要 見完喎。 好簡單嘅啫，這個就是你打擊一大片，自己死兩個不緊要。 死三個 不緊要，我只是出他們的照片，出啲保皇黨的照 片。是啊，那些功能組別那些不用理的了，我覺得。 不出有份贊成啊，冇投啊，缺席啊，那些不出那些，那就得了。 那咁好簡單，我覺得。你要令到呢雙方有嚴隙的話呢，以後就好辦事。建制派過去最難搞的是什麼呢？就是他四分五裂嘛。同埋呢他根本上呢就是你行政長官 lobby 他又不聽。你 lobby 到謝偉俊又 lobby 不到陳婉嫻。搞定了陳婉嫻你又搞定不到這個李慧琼。總有一幾件是走了出來的。最好就是當他散散地的時候呢，咁你成個立法會裏面嗰種過去嗰一兩年啦，嗰種壓迫，即係對不同意見嘅壓迫啊程度呢，因為佢哋自己想作反㗎嘛， 可以舒緩一下咁樣， 即係佢哋心心不憤㗎嘛，係呀。咁你喺前廳撞到佢哋嗰陣時候可以串下佢哋㗎。 點呀 喂點呀再俾人揼多一拳喎。 送動啫， 唔係我當時嬲白白望住佢哋， 唔使唔使你同阿陳，你同阿陳，你同阿陳啦，唔講身 份。 使唔使幫你搓下個胸啊？ 我做得到嘅嗰啲，嗰啲唔係我做嘅。 揼完俾人揼完左胸，唔係俾人攞 佢， 俾人攞個劍夾完左胸，而家夾右胸痛唔痛啊？ 攞嘢查俾嘢查啦，幫你查嘢。 痛苦的回應，使唔使幫你猜下胸啊？ 咁咪第三權嚟㗎喇 喎。咁樣 啊。咁就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阿 Gary 啦同埋阿 Lens。咁就希望可以 Lens 嘅新節目呢可以一舉成名。 嘩咁犀利。 咁你立法會議員質素嚟啦，嗰個睇下立法會裏面。 上個禮拜。 好嘢啊，好嘢 啊。係啊， 上個禮拜葉劉坐咗旁邊嘅之前。 我都即刻拍片啊。 我見到葉劉唔穿鞋揈下揈下㗎喎。 係咩？ 喺個隔離嗰度。 揈邊度？ 揈只腳啫。揈下揈下。 喺做呢啲嘢。 咪囉。 佢核突。 點解呢？係咪有腳氣病呢？ 我聞到唔知咩事。好彩草唔好噴一腳角走落。 但有時就係問我今晚嚟咗禮拜五會唔會繼續做節目，當然。 當然會啦，係啦。禮拜五記住啦，睇節目啊。有范國威嘅作品送俾大家。 好。 星期五晚。OK， 今集差唔多，拜拜。 拜拜。 我哋嗰個示範使唔使擺個鏡頭喺呢度？ 可得嘅。 得唔得㗎？ 可以抹腳架。 有一段時間嗰陣時候，因為咁樣睇唔到啊！如果你真係要影嗰陣時咧， 腳架咯 ，set 個腳架係。 係啊，可能呢度。 set 個 我唔可以用 webcam。 一幅咧就大約係五分鐘到，你睇一睇，我 send 埋啲片俾你睇下。有啲咧。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華。